敬宗睿武昭敏孝皇帝。宝历元年春正月辛亥，上巳南郊，还与丹凤楼，赦天下，改元。先是户令催发，文外喧嚣，问之曰：“五方人殴百姓。”发怒，命秦已入，夜之于庭，时已昏黑，良久截之，乃中时也。上怒，收发，系御史台。是日，发与诸囚立金鸡下，忽有品官数十人直挺乱垂发，破面折齿，绝气乃去，数刻而苏。复有既来求击之者，台吏以席避之，仅免。上命复系发于台狱而释诸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必性用事，有畏罪不敢言，但雷表求出。乙卯，升鄂越为武昌军，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节度使。中指复以王波兼盐铁转运使，谏官吕正之，上皆不纳。牛僧孺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扶驼肩后于馆舍，将佐谏曰：“襄阳地高于夏口，此礼太过。”公绰曰：“齐章公抚离台席，方镇众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敬行之。”上由性无常，逆避群小，世朝越不再三，大臣罕得进献。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以六针，一曰消衣，以讽世朝西晚；二曰正服，以讽服欲乖异；三曰罢县，以讽征求完好；四曰纳贿，以讽武器党言；五曰便携，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清出游幸。其纳贿针略曰：汉敖刘勉举白服中，魏瑞齿态凌霄作功，终虽不武，善亦不从，以归为殿，是谓色聪。防微针曰：乱臣猖獗，非可拒数，悬浮莫辨，触色始扑，博古微行，柴使色路，赌帽献餐，思可借据，上幽诏答之。上既复系催发于狱，己事中李伯上言：县令不应业中人，中人不应殴狱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依至于此，若不早正行书，臣恐四方藩镇闻之，则慢意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略曰：洪恩将不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配则便披于昆虫而独以催发，自于谏官论奏甚重，上皆不听。戊子，李逢吉等从容言于上曰： 催发折业中人，成大不敬，然其母故向为冠之之子也，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礼天下，此所宜今念。上乃泯然曰：彼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谓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未落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三月辛酉，遣司门郎中于仁文册回鹘何萨特勒为爱登里罗密莫密于河皮茄昭里可汗。下四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赦文旦云：左将官已经量仪者，已与量仪，不言未量仪者。翰林学士韦楚后上言：逢吉恐礼身量仪，故由此处置。如此，则应近年留贬官，因礼身一人，皆不得量仪也。上即追赦文改之，身由是得以江州长史。秋七月甲辰，盐铁使王波仅献于捐百万匹，波领盐铁，诸求盐籍，正入不充而献于相继。即位，赵王波造净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即用转运半年之费。建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荐，乃减其半。谏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诸父是内常侍崔谭俊，丁卯，元略迁户部侍郎。昭义节度使刘务之去运州也，以运兵二千自随为亲兵。八月庚戌，务报疾薨，子将作谏主簿从谏逆其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务以表求之留后。司马甲直言入则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其功非细，只以张问之故，自谓不结临头，竟至羞死。尔如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初，陈留人武昭罢十州刺史，为元王府长史，郁郁愿执政。李逢吉与李成不相悦，水部郎中李仍书成之族人激怒之云：成欲与昭官，为逢吉所举。昭因酒酣，对左金吾兵曹毛会言欲刺逢吉，为人所告。九月庚辰，召三司居之。前河阳长书记李仲言为会曰：君言李成与昭谋，则生，不然必死。会曰：冤死甘心，乌人自全，会不为也。玉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书贬道州司马，李仲言留相州， 毛会留崖州，赏玉姓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时移张群瑜扶子臣殿下，叩头谏曰：“喜周幽王姓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攻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姓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也，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姓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丙申，立皇子溥为晋王。朝廷得刘戊仪表，议者多言上党内政与和硕议，不可许。左仆射李绛上书以为，兵机上诉，微断贵定，人情未依，乃可伐谋。刘戊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处分，中外人亦共惜事机。今招议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协同，尚有其半孝顺。从谏未尝九点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忧赏。今朝廷但速除锦泽禄一将，充昭义节度使，领监城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畏，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君不晓朝廷之意，欲孝顺则恐忽受从谏，欲同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赦前数，军事既望，犹难指挥。福望速次裁断，仍先下明斥，宣示军众，将其从来终结。赐新使增50万匹，使之赏赦，续除刘从谏一次事。从谏既粗有所得，必且择力而行，万无为惧。赦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公讨。何则？臣闻从谏已尽山东三州军事，不许自蓄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宜。孰计利害，绝无极受从谏之理。使李逢吉、王守成计议已定，竟不用将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戊繁苛，从谏既已宽厚，众颇附之。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忠诚列位于庭，尚书以下每月当衙。元和中，一慎为仆射，太常博士为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波是逢吉之士，与将相遇于途，不知避。 将引故事上言。仆业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倘人才忝位，自宜别受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治，岂下百官详定。一者多从将意，上听行就疑。甲子以将有足疾，除太子少师分司。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朔遣使至兴元劳问度，密事以还期。度因求入朝，冯吉之党大惧。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兴元入朝，李冯吉之党百计毁之。先是民间谣云，非一小儿坦其父，天上有口被驱逐。又长安城中有横亘六纲，如前相杜宅偶居第五纲。张全于上言，杜明应图谶，宅占纲原，不召而来，其旨可现。上虽年少，悉察其污谤，待杜亦厚。杜初至京师，朝侍田门，杜留客饮。京兆尹刘其楚复杜耳语，是御史崔贤举商伐杜曰：“丞相不应许所由官彻聂耳语。”杜笑而饮之。其楚不自安，驱出。二月丁未，以杜为司空，同平章事。杜在中书，左右忽白诗印，闻者失色。杜饮酒自如，请之。左右白复于故处得印，杜不应。或问其故，杜曰：“此必利人道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食量。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见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以令杜之员外郎卢真暗示，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资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卸舍，率以荒滞。陛下倘欲行幸，一命有司岁月间徐家玩弃，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廷凑皆请以兵将驻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召卢真还。先是朝廷遣中使赐朱克融十符，克融以为书恶，执刘赤使，又奏当道今岁将士春衣不足，起杜之几三十万端匹。又奏欲将兵马及丁将五千驻修宫阙。上患之，以问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所敕使。裴度对曰：“克融无礼以甚，待将毙矣。譬如猛兽， 自于山林中咆哮跳梁，久当自困，彼不敢折离巢穴，愿陛下勿遣宣慰，以物所敕使，旬日之后徐赐诏书云：闻中官至彼，稍施去救，四还朕自有处分。时服有司制造不谨，朕甚欲知之，以令驱除。其将士春衣，从来非朝廷征发，皆本道自备。朕不爱数十万匹物，但素无此力，不可独与范阳。所称筑修宫阙，皆是虚语。若执欲错其间，宜云丁将一速遣来，以令所在排比公拟。彼得此诏，必仓皇失途。若且是韩荣，则云修宫阙是在有司，不假丁将远来，如是而已，不足劳胜虑也。上月从之。立才人郭氏为贵妃，妃晋王溥之母也。恒海节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童杰擅领留后，众路临道以求长计。夏四月戊申，以昭义留后刘从谏为节度使。五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严陵，军中立其少子严嗣主军务。六月甲子，赏御三殿，令左右军教方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戏酣，有断臂碎手者，夜漏数客乃罢。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序俗讲。癸未，恒王炫薨。人臣宣所左藏现在银十万两，仅七千两，悉贮内藏，以便赐予。道士赵归真睡上以神仙，僧为真齐贤正简睡上以祷词求福，皆出入恭敬，赏信用其言。山人杜景仙请遍历江岭求访一人，有润州人周希元自言寿数百岁，尚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希元至京师，上管之晋中山亭。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马使李在义与弟衙内兵马使在宁共杀严嗣，并屠其家三百余人，在义全之留后。九月，属严嗣之罪已闻，在义承前之后也。庚申，魏博节度使史宪成妄奏李同杰为军事所逐，走归本道，请束身归朝。寻奏同杰复归沧州。人参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成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冬十月己亥，以李在义为卢龙节度使。十一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上游戏无度，侠逆群小，善击球，好手搏，进军及诸道，争献力士。有以前万民赴内园，领赵牧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幸复贬籍，力士或世恩不逊，则配留即没，宦官小过，动辄垂榻，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桓公，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家宪、石从宽、严维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侍上于室内，刘克明等脚撑上旨，命翰林学士陆随草一致，以将王务全勾当军国事。人吟宣一致，将王见宰相百官与子臣外务。克明等欲抑制内侍之职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成、杨成和、中尉魏从简两手签定义，以魏兵迎将王韩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进斩之。克明复警，出而斩之，将王为乱兵所害。时事起仓促，守成以翰林学士为楚后，博通古今，一夕处置，皆与之共议。守成等欲号令中外，而以所以为辞。楚后曰：“正明讨罪，余亦和贤，安可依为有所惠弊？”又问将王当如何建作，楚后曰：“节招当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及皇帝位。”当时皆从其言，使不暇复问有司，凡百仪法皆出于楚后，无不协宜。癸卯，以裴度设冢宰，百官夜见姜王与子臣外务，王素服涕泣。贾臣见诸军使于少阳院，赵归真等诸术士及敬宗时宁姓者，皆留岭南或边地。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戊申，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王太后为保历太后。是时，郭太后居兴庆宫，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内。上姓孝瑾，是三公如一，每得真意之物，先见娇妙，赐奉三公，然后进御。萧太后敏人也。庚戌，以翰林学士为楚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赏自为楚王，深知两朝之弊，即即位，励精求治，去奢从俭，找宫女非有执掌者皆出之，处三千余人。五方英犬准元和故事，梁流教列外悉放之。有司 供公祭年之物，并准真元故事。省教方翰林总监冗石千二百余元，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方场及近岁别住前谷所占碑田，喜归之有司。先宣所祖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之事，每月侍朝不过一二，上使复旧制，每积日未尝不侍朝，对宰相群臣严访政事，久之方罢。待至官旧虽设之，未尝照对，至是吕蒙言问，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悉然相贺，以为太平可计。